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3集，秦冉风头太盛。高三学生多，加上监护人，几乎同一时间段赶过来，人声鼎沸。只是耳边充斥着的声音跟宁晴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在一中读书的不是成绩好的，就是家世不错的，个人条件都非常优秀，能在这群优秀的人中出类拔萃并不容易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宁晴都是其他人口中别人家孩子的父母。以往来一中的时候，他跟秦宇都是其他人关注的对象，可现在一连遇到的几个人口中都是念叨着秦冉，宁晴有点不适应。 乔太太， 看到前边一道熟悉的人影，宁晴下意识地开口叫人。 哦，林太太。 说话的人穿着蓝色的长裙，眉眼温婉，说话时细声细气，跟他身边面容俊朗带着锐气的张扬少年不大一样。乔生眯着眼瞥了一眼，目光没有停留。 妈，快点儿！ 啊，抱歉。乔夫人朝宁晴说了一句抱歉，侧身跟乔生走了，还能听到她轻声细语地跟乔生说着话。 你急什么？秦冉跟他哥哥还能跑了不成？ 乔家的生意都做到了京城跟国外，乔父虽然是暴发户起家，可也确实是商业奇才，在云城如日中天。听说乔夫人是京城千金小姐，这些上流社会的事宁晴知道的不多，却知道云城这个圈子都挺怕乔家的。以前因为秦宇，宁晴还能勉强跟这位乔太太说上话，说不上熟，乔生这个人看起来纨绔，实则难以接近。可现在宁晴听着两人左一句情染右一句情染的，像是老朋友。 雨儿， 宁晴在秦宇的学校鲜少这么受人冷落，眼下吃惊多过于冷落感，她迟疑着侧头问秦宇， 你们学校还有第二个叫情染的？ 秦宇微微低头，没有立马回答，心中也郁闷着。最近秦冉风头太盛，冷酷又娇矜的，不仅男生喜欢他，女生也是他的粉丝。 时间快到了，妈，我们先去班级吧。 秦宇避开了宁晴的问话。 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秦冉哥哥好帅！ 天哪，果然一家子男神女神。爱了爱了， 周围的声音传来，宁晴罕见的有些烦闷，也没有注意到秦宇的回答。秦冉那种的不学无术，在一中这群天之骄子面前拿不出手。云城豪门上高三的人不少，有几个贵妇都是宁晴认识的，这也是宁晴不想给秦冉开家长会的原因。当初教导主任都不愿意收秦冉，宁晴心情复杂地想，应该是同名，她不太相信秦冉会这么受学生欢迎。家长会无非就是强调高三注意事项。 妈，我位子在那里。 乔生站着趴在窗子上，指了指教室里面自己的位子，周围围了不少女生。 那是秦冉的哥哥。 乔生又指了指秦冉的位子，不过没有看到秦冉，他四处瞥了瞥，没见人影。乔太太不动声色地笑笑，一边朝乔生的位子走，一边看向儿子口中那个女生的座位。这女生的名字最近在乔家出现的频率很高，乔生动不动就说。一抬头就看到坐在那位子上十分懒散容色毅力的男人。乔太太脚步一晃，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了变，好不容易稳住脚步。看自己的人挺多，从这些目光中，程俊还是分辨出了乔太太的目光。他眼稍微一斜， 就看到了乔太太，不是认识的人。陈俊收回目光，往后靠了靠，手上随意拿了一支笔转着，透过窗户斜照下来的光线下，骨节分明，线条流畅，莹润有光。他的长腿很委屈地斜搁在桌子底下。前桌的中年女人拉椅子拉得太急，不小心碰到了桌子。小姑娘桌子里的东西挺多，经不起碰，哗啦啦。程俊低下头，一地的信，粉色的，粉蓝色的，白色画着红爱心的，几十封。 呵呵，思然的同桌这么受欢迎啊。 说话的是林思然的爸爸，凑过头来，自来熟的开口。见程俊这么年轻，他一摸脑袋，憨憨地说道： 你是思然同桌的哥哥，还是小舅子？ 程俊面无表情地将地上的东西捡起来，抬了抬头，心情看起来很不爽，但还挺有礼貌。 都不是， 那是…… 我不是他亲戚。 程俊耐心又平静地重复，他语气挺平易近人的。只是程公子一向气场强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寻常人不敢与他对视。班里其他的家长都在互相讨论，只是以程公子为中心，前后左右家长坐姿端正，十分安静。程俊慢条斯理的一封一封的把信理好，很好，32封，看起来应该只是昨天晚上到现在的，乌烟瘴气的，全都没收。陈俊十分冷酷。高阳没有批评任何学生，大多都是精神鼓励。他针对每一个学生写了一个观察手册，逐个发给家长。他这边进程慢，一般的家长会开的却很快。李爱荣拎起几个典型的夸奖了一遍，再挑几个典型的退步学生批评了一番，家长会结束的早。秦宇学习好，又为学校的周年庆忙活着，李爱荣重点夸奖。这年头聚集在一起，不是拼老公就是拼孩子，宁晴很显然挺受用的，刚进学校时的那一点迟疑开始消散。 听说雨儿就要去京城跟着名师学习了，林夫人你可享福了。 身边一个熟知的小姐妹夸赞着，宁晴笑笑。晴雨一向是她的骄傲，听到有人夸晴雨，她当然高兴。刚想说一句什么，就见走廊骚动了一下。 他们在看什么？ 宁晴瞥了一眼，身边的小姐妹也凑过去。 看秦冉呢，听我女儿说这学期刚转过来的，说起来跟你女儿一个姓，不过这孩子长得可真好看，难怪这么受欢迎。他身边的是乔家人？ 宁晴拨开人群朝楼下看去，那女生背影挺冷，眉眼低敛着，有些漫不经心的嚣张。身侧的男生替他拿着几瓶水，分明很熟悉的一张脸。宁晴的内心一声咣当，瞬间脑袋空白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